追寻创作者的脚步。 在这个洛杉矶该替艺术中心 可以去到那么多的未开放区域。 我们去美国丹佛的是给徐冰辉先生办了一个大展。 我主要去到的是杭州、苏州、扬州和北京。 他们还遭遇了台风利玛奇。 探访优秀作品诞生的台前幕后。 八省市之间的各个融媒体中心的联动， 必须得有深具匠心的这样的一种精神。 我们也觉得这个也是抢救工程吧。 中国真正的读书人在心底就会有一种感觉，就好像自己欠了这个民族什么东西，一定要还这个债。 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项目， 今生今世， 今生今世， 今生今世， 今生今世， 今生今世，邀您共赏佳作。 今生今世，邀您共赏佳作。听众朋友们，周末好，这里是 FM 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每周六日为您播出的今生今世节目，我是主持人贺林。本周我们继续进行的仍然是冬奥题材纪录片主创专访和广播版的展播活动。在这两期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大家关注的作品是冰雪运动题材纪录片《冰雪道路》。说起创作这部作品的团队，其实文艺广播的听众们并不会太陌生。在今年三月，《今生今世》节目曾聚焦这支队伍制作推出的系列人物纪录片《我的时代和我》。另外，《大国崛起》《公司的力量》《晋商》《绿色中国》等纪录作品都出自于这支团队，他们都来自于三多堂。本周《今生今世》节目组就探访了这处诞生了如此多优秀纪录作品的宝地，也拜访了作为这其中众多作品创作指导的纪录片导演刘军卫先生。 大家好，我是纪录片导演刘军卫。 岁末年初，多个纪录片项目同时进行着，再加上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召开在即，新的冰雪运动题材片子马上就要播出了。三多堂的主创团队成员们正在加班加点的进行着最后的剪辑合成工作。 真的是非常感谢刘导，百忙之中，就听说年底您已经非常忙了啊，很多片子都在加紧的制作当中啊，能够接受我们此次采访，谢谢谢谢。 没有，北京文艺广播我过去也老听。 是吗？ 我过去老在车上老听。 87.6哈。 对。 实际上这也不是咱们的第一次交流了。上一次通过我的时代和我这部片子，大家也已经多少了解了三多堂，了解了我们整个的刘导的这个整个背后的记录团队啊，他们所创作的一系列的作品。那这次这个冰雪道路应该是在2020年的年初已经跟大家见面的，对吧？ 对，没错，就是在。其实整个拍摄和制作都是在疫情期间做的，所以当时事实上还是冒了很大的风险。我当时去挪威嘛，我去的挪威，第一次去挪威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回来的时候就很紧张了，去的时候已经开始有武汉已经开始封城了。 冰雪道路先导片曾在2020年春节期间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五套黄金时段重磅推出。先导片分为五集，每集25分钟，从自然地理、历史、科技、艺术、民族性格等多个侧面透视冰雪运动背后丰富的文化内涵。摄制组前往挪威、加拿大、韩国、日本、奥地利等多地，分别聚焦跳台滑雪、冰球、短道速滑、花样滑冰、高山滑雪等多个项目。 当时你看我们看到它的时候是在2020年的等于是春季的时候，那毕竟想要涉及到那么多个国家，涉及到那么多的冰雪项目，我们肯定要提早去制作这个片子。 对， 咱们大概开始这个项目是在什么时候，花了大概多长的周期呢？ 开始因为早的时候可能是应该是在2018年就开始来在准备这个事情，因为最早时候呢，我是想做一个篮球道路，因为我当时过去呢做过一个足球道路，然后其实当时收视也好，各方面的反应还是不错的。后来呢，我就想做个篮球道路，因为要在中国，当时在第一届篮球世界杯是在中国举办的，所以我当时想做篮球道路。后来和这个央视的一些领导去沟通。后来他们说马上22年 要冬奥了嘛，那我们不如做点冰雪道路呢，将来有一些预热，然后呢到最后一播出不也挺好的吗？所以后来呢我说那行吧，那就转向做冰雪道路。 冰雪道路先导片第一集通往北方之路，摄制组前往挪威，聚焦跳台滑雪项目。第二集全民皆冰，取景于加拿大，关注了被认为是加拿大国球的冰球运动。第三集年轻的战场，审视韩国短道速滑界是如何打造出一片年轻的战场的。第四集花样年华，主创们前往日本奇遇，关注到两位华裔花样滑冰选手是如何登上世界顶级领奖台的。先导片第五集山在那里，三多堂的纪录片人行走在阿尔卑斯山脉，探寻高山滑雪这项运动对于阿尔卑斯沿线居民来说超越体育本身的意义。 那咱们去到过这么多个国家啊， 嗯， 我看到先导片里面主要是五个国家， 嗯， 然后聚焦了五种类型的冰雪项目， 嗯， 那作为先导片的话能不能够一炮打响，让很多人来关注到这一系列的片子？首先这几个选题就非常重要了， 嗯， 一开始是怎么聚焦确定了最后这五个国家以及这几个冰雪运动的项目的呢？ 其实还是根据我们就是中国将来奥运冬奥， 嗯， 希望能够在哪些方面有突破，所以我们呢来选择了前面的这些运动，就是做这套片子的目的呢叫冰雪道路嘛，也是希望看看世界各个国家的冰雪运动究竟怎么发展的，然后给中国一些借鉴， 嗯， 所以第一轮其实呢最早选并不止五集，只不过是因为后来剪出来，先剪出来五集 啊， 是这样先给拿给大家看的。 嗯，比如说出国拍摄，您应该也是不会说每个地方都去现场督导哈， 嗯， 但是也是应该是走了不少地方了。 对， 那出国拍摄的话，我们属于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一个地方， 嗯， 比如说在这过程当中肯定要做提前的规划， 嗯， 那会不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 嗯，这个肯定会有，每个地方其实都会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发生，因为隔得那么老远，而且大家呢很多时候沟通不见得能够很充分的表达，然后很多事情是靠现场去看， 嗯， 然后呢可能临时突然什么东西打动你了，那好我就往那儿去吧，在前面会做很多功课，这是必须的， 嗯， 因为我有要有个保底，我们因为一般这么多年确实也去国外拍过很多东西， 是 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说我拿出去之后我首先得有个60分的东西， 哦，必须是一个及格的， 哎，必须得有个及格的保底的东西，然后我再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在那个过程中如果发现好的，那好我再去继续往下跟，让他努力，让他把这个分数再往前拉，因为其实这些年呢，因为你包括最近啊，这一次这个拍这个冬奥这个大约在冬季有很多事情了，国外的团队代拍，你比方国外团队有些呢是过去我在我这儿干过，然后呢我们带过的，这就相对要安全一些， 嗯， 你其他的有很多代拍并不见得就不尽如人意， 没合作过 即便是合作过也有时候大家理念不一样， 啊， 就沟通起来其实挺难的， 嗯， 我在很多年前也用过一些很国外很厉害的一些摄影，包括德国奥斯卡的摄影啊，德国艾美奖的摄影，包括 BBC 的很多都用过，其实确实有很多拍回来你其实挺不能接受的，但是大家的方法不一样，因为所有的东西呢可能每个人就这些菜可能原材料可能都一样，但每个人他采的方式不一样，回来炒菜不一样，中餐西餐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挺难的，所以我们呢一般情况是尽可能要自己去，只要有可能肯定是自己去。其实冰雪道路后来之所以拿出来那五季，另外的当时没拿出来的也有些是跟那个疫情后来没不允许拍了， 哦， 你拍摄不到更进一步的东西， 嗯， 那我宁愿就先把它放下， 就这个深度你可能也觉得 对对对对，就是达不到我想象的或者是我们希望的那个东西， 嗯， 那就只能先放在那儿。 嗯，那对于我们来讲，纪录片它是记录一个客观事实，它对于很多人来讲它是很客观的一个呈现，但就像您刚才讲到它也是有一个理念问题的， 对对对， 就是不同的导演之间关于这种自己风格的融入，您觉得不管是您个人的作品还是三多堂它的特色相较于其他的纪录片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怎么说呢？其实最近有些年轻人呢，也总会跟我探讨到这个问题啊，就说为什么有些片子别人一说哦，说三多堂出的，但是这不见得它是一个类型。因为过去呢，三多堂呢最的更早时期呢，其实是以一些宏大的叙事为特色的，比方说像大国崛起啊，公司的力量，这些呢都是比较宏大一些的。但是后面呢，因为我们其实最初时候也拍过很多都是纪实起家的，所以呢我们其实也会有一些很纪实类的一些片子出现啊。就是因为有一年你看，后来我拍过一个养老的片叫《当你老了》，也在学院奖得过一个奖，得奖词呢，当时颁奖时候呢，那个得奖词我一看，我说这肯定陈小青写的，他这一写就说，哎，善善这就是以长于宏大叙事三多堂，最终呢也开始用这么这种细腻的去关注小人物，后来我就笑了，我说他的，后来就大家现在，所以现在年轻人就老是会纠结，说刘老师，这么多年为什么不同的样的东西，就是说大家还老说是三多堂的产品，或者说三多堂的作品，我说其实呢，有一个东西可能不变，就是我们这么多年。这种形成的一种判断也好，或者价值观也好，可能始终这是变不了的。你的选题，你的方法不一样，你比方说这是个政论片，这个呢是个纪实类的，那个可能是个综艺 啊， 你但是它的内在的核可能是这个，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坚持的东西吧， 透出来的气质，你们的气质， 对、可能就是透出来的这种思考，因为我们老喊一个口号，全球视野历史眼光嘛，是我们一直坚持的一个原则吧，所以我觉得可能从这个中间呢，可能总能透露出有这样的一些气息。包括经常做一些片子呢，我就总说，我说其实这世界上很多事情都不见得如人意，但是呢，你做一个，你是个传媒人，你究竟要传达给观众什么？你希望大家看到什么？你希望我说，即便是丑的东西，我也希望它最终是要往美的方向去发展。我其实前两年做过一个。片子叫《千年佛缘》，是一个讲一个法显的故事。法显呢是一个中国最早走完“一带一路”的一个僧人。然后呢，当时请的这个张楚去跟我一起去走了这趟旅程，就是过去唱摇滚的张楚。回来之后呢，张楚就自己就改变挺大的，他 悟了。 哎，我就老说，我说我其实把张楚给改变了，也挺不容易的。张楚就老说，哎呀，人世间还是要传递点美好。所以他现在你看，就是写歌就会很积极。其实就是可能这些东西大概是底色的一些东西吧。 我们讲艺术家可能一生当中风格说有几个阶段，那张楚的艺术创作的这个阶段可能就由您这儿给他了一个转折。 对，很可能是因为我们一起去探讨了一下这个佛陀的路嘛。事实上是我们其实探讨的是一个哲学的思想的诞生和它的严格。而且呢是把他这种过去呢，因为我们一谈到佛教呢，总是有一些神话的东西，我希望把它还原成一个人。所以这个过程中呢是一个人化的过程，就拿有点像拿中国文化重新把它塑一次，看一看它究竟是怎么回事情，是这么个片子吧。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管杂志《电视指南》曾经刊发过这样一段文字，2006年的一部以世界大国强国史为题材的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让很多人记住了三多堂这个名字。三多堂的历史是中国纪录片走向市场化、国际化的一个缩影。而对于普通观众和粉丝而言，三多堂的纪录片也有着独特的气质。三多堂的纪录片人们在多年间也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 那对于我们来讲，纪录片它是记录一个客观事实。它对于很多人来讲，它是很客观的一个呈现。那就像您刚才讲到，它也是有一个理念问题的。 对， 就是不同的导演之间，关于这种自己风格的融入，您觉得不管是您个人的作品，还是三多堂，它的特色，相较于其他的纪录片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怎么说呢？其实最近有些年轻人呢，也总会跟我探讨到这个问题啊，就说为什么有些片子别人一说哦，说三多堂出的，但是这不见得它是一个类型。因为过去呢，三多堂呢最的更早时期呢，其实是以一些宏大的叙事为特色的，比方说像大国崛起啊，公司的力量，这些呢都是比较宏大一些的。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每个周六日为您播出的今生今世节目。我们本周邀请大家聚焦的是冰雪题材纪录片《冰雪道路》。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对于《冰雪道路》系列纪录片创作指导刘军卫导演的专访。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生今世，我们来听更多《冰雪道路》这部纪录片拍摄的幕后故事，以及从事了几十年纪录片创作的刘军卫导演的创作心得。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生今世。 追寻创作者的脚步， 在这个洛杉矶该替艺术中心 可以去到那么多的未开放区域。 我们去美国丹佛的是给徐冰魂先生办了一个大展。 我主要去到的是杭州、苏州、扬州和北京。 他们还遭遇了台风利马奇。 探访优秀作品诞生的台前幕后， 八省市之间的各个融媒体中心的联动， 必须得有深具匠心的这样的一种精神。 我们也觉得这个也是抢救工程吧。 中国的真正的读书人，在心底就会有一种感觉，就好像自己欠了这个民族什么东西，一定要还这个债。 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项目， 今生今世， 今生今世， 今生今世， 今生今世， 今生今世，邀您共赏佳作。 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生今世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贺林。这个周末的两期今生今世，我们邀请大家共同聚焦的是由三多堂推出的冰雪运动题材纪录片《冰雪道路》。为了探访更多的幕后故事，我们专访到的是三多堂创始人之一，纪录片《冰雪道路》创作指导刘军卫导演。 大家好，我是纪录片导演刘军卫。 在今天上半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过《冰雪道路》系列纪录片前往全球多个国家拍摄取景，涉及国家和地区多达十多个。而在2020年初我们看到的《冰雪道路》先导片当中，我们也已经领略了挪威、加拿大、韩国、日本、奥地利等地的冰雪运动发展情况。长时间出国拍摄会不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这其中都要做哪些准备，涉及到哪些人员呢？刘军卫导演为我们介绍。 比如说我们要拍这样一个纪录片，尤其是涉及到要去国外的观众们，可能就会有一些想要探索幕后的一些欲望，比如大家要整装待发了，这个团队里面都需要有什么样的工种一起去往国外，然后大家都是怎么分工的，在一个语言和地理环境都不太熟悉的地方，要怎么样展开工作。 怎么说呢，确实去国外呢肯定是有很多事情需要探讨，但是我们呢相对这么多年摸索的呢，在过去都会有个国际制片 啊， 一定会在外面当地会找一个人，然后呢那个时候呢会这面的人呢也会找个语言环境相对比较好的，所以出去时候呢其实有团队不是太大，因为我们毕竟因为考虑纪录片投资的问题，所以其实出国不会有太多的人，你比方说有导演、有摄影、有制片，然后也会有助理，大体上就这么个配置，剩下的其实是去当地找，就是在那个时候，在过去呢是完全依托于国际制片，它会起很大的作用，而所以说那个时候如果遇到一个好的国际制片，能够理解你那个内容的国际制片，就很难得。你像过去我们做大国崛起的时候，因为我去的西葡嘛，西班牙、葡萄牙，那个时候在我其实走的时候带的一个老师是个学西语的葡语的，就是他按说他已经很懂了，但是去那依然在那找了一个当地的一个葡萄牙，找了一个姓曹的一个小伙子，是个北京人，他理解力特别好，所以他就会帮助就会很大。因为我们是特别害怕，尤其跟老外采访，就害怕你问一句，然后他回答了，回答之后呢就各种你就不会那个跟进一下，因为我呢是特别希望形成一个对话交流的，要追问，所以说那个时候你碰到一个这种国际制片就特别不容易。你包括后来像做公司力量，在美国当时在，因为美国是我盯的嘛，美国我当时带俩组，可能全期加起来可能在美国待了100多天，然后那个时候那个国际制片呢也是那会儿在华尔街的个小伙子，一个中国人，他就觉得非常好，他就会能理解你，就会特别好。现在呢有一个不一样的，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90后语言特别好，所以呢这个呢会比过去会有变化，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基本上有很多他可以直接和国外的沟通，然后和采访对象在前期就会有很多沟通了，所以这个呢我出去还会找一个国际制片，但是这个制片呢就倾向于是生活方面的安排多一些了，内容已经不太需要他去准备了， 有点像一个向导的作用吧。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他就是有点像个向导，开车啊， 然后给你安排一些食宿行这样的事情， 嗯， 然后剩下的呢可能就这个的年轻的导演基本上可以承担了， 嗯， 所以现在会有很大变化，前面做工作要做很多， 是不是？ 嗯， 都要很多的很多的准备，事无巨细的。 对，没错没错，因为你纪录片呢，其实和其他的东西不一样的点是你在前期要调查的调研的多，所以我呢经常对外会说一句话啊，我们从不参与那个招标，我说我不是说不认为他。怀疑他的不公平，或者怀疑他其中有问题，是因为他不符合创作规律。 嗯， 因为纪录片呢，你很大程度是因为就跟做学问差不多，就有点像你前面你要拿出，虽然最终呈现这个片子，50分钟，但是你前面做的功课可能写一本书了 啊， 哎，基本上是应该是这么个概念，因为读很多的书， 嗯， 然后你才能够拿出这个这样一个前台，才能拿出这点东西来。所以说，嗯。纪录片是个苦营生。 那咱们这个系列呢，冰雪道路这个系列，具体到就真正去到这些国家拍摄的时候， 嗯， 比如说您所说的这种国际制片，您还记得比如其中哪一集的国际制片是配合比较顺畅比较愉快的，然后能够把咱们这边的意图理解的比较透彻的，这里面有什么样的故事吗？ 其实要如果说这一次这一轮的呢，国际制片好在，其实实际上是加拿大，就是冰球那一集 啊，全民皆兵， 哎，全民皆兵那一集的，我觉得会，当然因为那个人我太熟了，就是那边那个国际，他是个国际制片，也是个摄影， 嗯， 是原来我带的一个徒弟这样的吧， 您也带学生的对吧？ 哎，对，我倒不大， 啊， 就是来这儿干， 啊， 他们倒都叫我老师， 啊， 这样的， 啊， 就说他原来也是中传毕业的， 嗯， 然后来这儿来三渡他干了，两年多吧，其实已经慢慢，我认为他刚刚开始能拍一点不错了，但是最后移民了， 哦， 移民呢去了就去加拿大，后来呢因为拍片子，最后我们又用他用起来，他在加拿大的卡尔加里，然后那是个加拿大是个冰球重地， 嗯， 很发展的非常好，但是他自己生活在那他不知道， 哦， 他对那一点都不了解， 可能是不是华人还是更多的在 华人呢？哎，对，没错没错，华人呢在自己的圈子，而且我认为还是相对，我认为没有太多融入人的主流生活， 嗯， 所以呢他在卡尔加里生活那么久，他并不知道卡尔加里在冰雪运动中这么重要，所以后来因为拍冰雪道路呢，现在他的孩子，他的女儿儿子很小，都开始滑雪滑得很好了， 嗯，哦， 也就因为这个事情，所以他自己开始关注冰雪运动，嗯，所以他呢就会我们就会配合得特别的好。 萨莫兰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镇上的人口不到2万，但几乎每个人都与冰球存在着某种联系。萨莫兰少儿冰球协会成立于1971年，只要年满4岁的少年就可以来这里打球。 这个会在 YouTube 或者是奈飞上播吗？哦，不是，在国家电视台播。我们要出名了。 作为一个非盈利性的少儿冰球协会，从会长到教练几乎都是志愿者，大家共同的目标就是把冰球变成社区的纽带。 我们冰球协会主要是少儿级别，一共有161个孩子在这里打球。当冰球赛季结束的时候，你会觉得生活少了一部分，因为你是看着这些孩子和他的兄弟姐妹成长起来的，然后加入冰球队，冰球就是家庭的一部分，这种想法已经根深蒂固了。我需要你从这儿开始，先后撤，给他传球，然后再倒退滑行。 Give him the pass. You guys are going to skate backwards a little bit with it. 二号防守交叉走位，传给三号防守。 My name's Chris. 我叫克里斯，我是萨莫兰少儿冰球协会的一名教练，同时我是一位全职教师，所以放学后我会赶来训练，指导今晚的练习。我现在正在指导这个阶段，每周会有3次冰上训练，每次1小时，周末会有1-2场比赛，所以一周有3到5次的机会来打球。 加拿大青少年冰球培养体系 主要分为少儿、青少年和青年三个级别。少儿级别一般从五岁开始，16岁之后，很多表现出色的孩子就开始进入青少年级别。而21岁之后，没能成为职业球员的年轻人，还可以继续接受业余的冰球培训。然而，很多加拿大人会让孩子更早地开始练习冰球。很多孩子3岁前就开始学习滑行或是射门技巧。 Sit down a little bit and push your leg against it. Skating is a huge. 滑冰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很多孩子刚开始在冰上站都站不稳，但是这一年里他们进步很快，非常神奇。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进步，从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出对冰球的喜爱。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就是纪录片《冰雪道路先导片》第二集《全民皆冰》当中的一个片段。165年前，在加拿大流行着一种冰上游戏，参与者的脚上绑着冰刀，手持曲棍，在冰封的湖面上追逐击打一种用木头制成的圆球，这就是现代冰球运动的前身。165年后，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萨莫兰小镇，人口虽然不到20,000，但从3岁的幼儿到70岁的老人，几乎每个人都与冰球运动有着某种联系，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民皆冰。而萨莫兰的冰球热只是加拿大996万平方公里的一个缩影。在这一集纪录片当中，主创团队深度探访了萨莫兰小镇。追根溯源，冰球作为加拿大的国球，它的魅力究竟何在？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更多的给朋友们播放其中的片段。想要听到更多有关《冰雪道路》这部纪录片的声音版，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关注明天的《今生今世》节目，我们会为大家精心制作《冰雪道路先导片》其中一集的广播版。那会是关于哪项冰雪运动呢？这还要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再揭晓了。好的，我们接下来接着来听纪录片导演刘军卫来分享更多关于《冰雪道路》这部纪录片的拍摄幕后故事。其实《冰雪道路先导片》当中有一集给我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就是第一集《通往北方之路》。在这一集当中，来自挪威北部的福尔方兄弟为了实现他们跳台滑雪的职业理想，相继背井离乡，失去了跟家人们在一起的青春时光。于是他们便梦想能够在家乡拥有世界级的滑雪大跳台，不再让挪威北部热爱跳台滑雪的孩子们像他们一样年纪轻轻就要离开家，离开父母。那这一集当中的拍摄故事也给刘军卫导演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 其实后来挪威那个制国际制片也不错，他那个也还挺好的，就是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多的背景。你比方说我们挪威那集牵扯到小福嘛，小福他家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来从网上呢多少能够搜集到一点点，但是究竟他为什么要在老家要修一个大的一个 滑雪大跳台， 大跳台 好贵呀、啊！那个 对呀、啊哦，他为什么一定要来筹资，要自己花那么大精力呢？其实并没有说那么清楚，不知道，没人知道。等到这，然后这个国际制片呢，就跟我们提出来，就是他说，哎，我调查了，他哥哥曾经也是一个，滑雪的一个运动员，后来呢中途而废了。后来我觉得这中间应该会有故事， 这个故事就挖出来了。 哎，最后就挖出来，其实就是一个。家庭的一个这种兄弟俩的一个跟家庭的一个痛苦的事情，其实是个痛苦的事情、 也有点像一个传承的兄弟俩的接力 一样、对，没错。 这是一个原本普普通通的家庭，爸爸雨果是公路管理局的工程师，妈妈安弗瑞德在市政厅当会计。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约翰的哥哥丹尼尔，这个家庭可能不会与职业跳台滑雪运动产生任何关联。 跳台滑雪是我们偶然接触的。丹尼尔12岁时要参加越野滑雪赛， Pappa, altså meg, jeg skulle smøre skiene, og det ble ikke bra. 那天我给他滑雪板打的蜡很糟糕，他冲过了终点线，哭着说一点都不好玩，我再也不去越野滑雪了。我们试着安慰他，一起去散步，然后我们就来到了跳台滑雪场地，在那里我们第一次接触跳台滑雪。 那天，丹尼尔和爸爸被现场一位跳台滑雪者的优美身姿打动。小丹尼尔用了两天时间思考，然后决定要成为一名跳台滑雪运动员。 My name is Daniel Forfang. 我叫丹尼尔·福尔方，今年39岁。我曾经是挪威跳台滑雪国家队的队员，现在我在经营海产。 1995年，就在约翰出生一个月后，因为家乡没有大跳台，训练条件无法满足需要，15岁的丹尼尔离开了家人，独自移居特隆赫姆。 距离有1300多公里。当你和父母住在一起时，一切都很舒适。独自搬到更大的城镇，这充满挑战。 Forfang hadde 197,5 i prøveomgangen, 212 i går, som beste noteringen. 国内顶尖俱乐部的训练，让丹尼尔的职业道路逐渐走向巅峰。移居特隆赫姆的第八年，24岁的丹尼尔接连登上了跳台滑雪大奖赛的领奖台。 刚才这一段主要就是讲了小福尔方为什么会从事跳台滑雪这个运动，以及他的哥哥当年在这项运动上做的到底有多棒。 所以他哥哥呢，原本滑得很好，后来因故不是，最后就受伤了嘛，所以就退出这个运动了。后来他弟弟又继续，但是继续这个运动呢，就他那个。其实跟中国过去也一样，也是这个冰雪这个其实不平衡，南方发达有钱，然后他能够修起这个大的这种赛道，北方呢是有雪但是没钱，所以这北方的孩子们从小呢会玩雪，但是冰雪你要成个运动员，尤其要成为一个到奥运赛场上世界大赛中去比去竞争的一个运动员的话，那你就可能就他必须得到专业的赛道上去训练， 背井离乡了。 对，所以他就得背井离乡。所以你看他母亲夹起来的哭的， 对，他父母包括他爸爸也是，就是眼含热泪的。 对，他父亲特别好，特别好，他父亲真的人特别好。我们其实当时去挪威，他去机场接我们，很朴实，站在那就不怎么多说话，很朴实。当天你比方说有些东西会有变化，把我们接下来之后呢，接了放下，按说呢在宾馆一入住。我们可能一般情况是当天是休息的，因为毕竟转了那么多， 多出劳顿。 但是呢，到那天他正好他那天要去俱乐部，他是业余当教练，就是免费完全义务的，就是有点像咱们这个社区那些志愿者一样。然后呢，他去这志愿者就可以辅助着辅导小孩嘛，教小孩来做这些运动。后来我们就不休息了，我们干脆跟他去吧。无论如何，这个最自然的状态，我们把它先记录下来。剩下究竟怎么拍，咱们再继续再挖掘。我们先把当下的东西先拍到。所以他这口就会，这个片子它就会有些意外的东西，或者它就会更生动一些。 这等于是意外的收获。 对对对，也算是一些意外的收获。 像您说，很多事情不尽如人意，但是这些意料之外的，可能比预想的有的是更好的一些结果的呈现啊。 对，没错，没错，没错。 那转眼间今天的节目就已经接近了尾声，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今生今世。那在2022年，我们节目的时间是调整到了周六日晚上7点钟播出。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邀请刘军卫导演为我们讲讲创作《冰雪道路》这部纪录片的幕后故事，以及在走了那么多国家之后所生发出的对于国内外